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笑星黄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品演员，他曾经连续十几年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成为一名小品演员之前，黄宏经历了三次转行。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笑星黄宏三次转行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黄宏的父亲黄峰是著名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打小呢黄宏就跟着父亲学山东快书，还曾经被高原君大师称赞为形象好、技巧好、表现好的三好演员。后来黄宏参军入伍，还参加了辽宁大学的函授班，文化基础不好的他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好不容易拿到了大学文凭，一看身边的战友都上过春节晚会了，他是心急如焚啊。当时指挥山东快书的他一心就想把本职的业务搞好，哎，这终于是机会来了。1986年全国山东快书大赛当中，黄宏获得了表演创作双金奖。当他拿着两个沉甸甸的奖杯来到辽宁电视台想冲击春节晚会的时候，却遇到了打击。导演对他说，山东快书地方性太强了，怕人家听不懂，哪怕你说评书也可以啊。这一下黄宏的心里凉了半截，但他想了，既然导演指出了一条明路，那我就按他说的办。就这样，黄宏放弃了山东快书，改走说评书讲故事的路线。说完了黄宏第一次改行的小故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黄宏为吉安表演的小品片段《擦皮鞋》。 家用打时工，坚决别放松，能多用一分钟就多用一分钟，我把这表给他往回拨吧。 来了会儿， 牙签 没钱就挤牙， 个人习惯不同。 饱了 不乐意。三条三刀 左踩右倒， 我左撇子， 翻的是。 看金，看奶， 看奶。 你这个奶的温度烫脚合适，你咋总整反着？心焦水整的冰凉，这玩意儿整挺烫。 我怕你喝凉奶吐。 我多大岁数我吐奶呀、啊、我呀、啊。 不对他拉肚子我怕你。 好了。不多用了。更衣。 更衣外国话。 典型的古汉语。就是我要上班了，更更衣服，更夫。 哎呀，伙计，你是打更了呀？ 拿衣服明白不？ 哎，这就明白了。 这保姆档次太低，跟他说话就得入乡随俗，很多新词都用不上。 来吧， 公文刀。 不，你还拿什么一块学了不行吗？ 让你拿你就拿。 哎呀，行不行？ 都花了钱了，我不溜你溜谁呀？ 来了， 提鞋。 哎， 来被整漏了。 来了， 这鞋怎么回事？ 我给你擦油了。 这油能这么擦吗？ 那怎么擦？ 你外行啊你！擦皮鞋必须先去土，后去泥，上油上蜡不起皮。这专业性太强，你掌握不了。你们，你到点了，现在人都上来了，我要再不去呀，那地儿就让别人给占了。等会儿你买点肉，买点菜，把那个 午茶准备好。 我接受能力真快，做完饭之后把我那卧室给我收拾收拾，中午我要回来下塔啊。 今儿好回去吧，太爱面子，自尊心太强了，回去。你说我也不能学呀，我也学了不伤害自尊心了，对不对？ 做啥玩意儿？做啥呢？自己在 那。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回去？ 你没看外边下雨了吗？ 下点雨好啊，欠旱。 那一下雨直接影响我们工作。 你在哪上班？ 马路上，现场办公。 好好。那打个盆呗， 打盆有啥用啊，都换水鞋了， 你怕他们脚脏啊？ 越脏越好，他是泥加钱、 哦、 上回雨过天晴，我自己刷刷刷刷刷刷刷了80多双皮件。 哎呦我去，我看你这个仔细我呀，它不像写字啊。 啊，我基本属于狂草。 哎呀，你会书法？ 天天挥毫泼墨。 可一回多少钱？ 一双两。你这话咋那么多呢？你啊，我差点没让他给我包住了。 你放心，我呀，你不学，我绝对不走。 话太多，我教训教训你。坐着。 哎，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牛皮的， 水牛皮 啊，水牛一般这活我们下。自己坐啥位置自己不清楚啊你啊？你到我们家当打石工，不管时间长短，这属于保姆的性质，这点你承认不？ 这没有错，伙计。 我说母啊， 哎对，你最好把那个宝字带上，我毕竟是个男同志。 我要不擦，我是个单身男人，影响不好，我根本不请你，知道不？ 那你不是学这个男保姆的这个新生事物吗？ 新生事物有待于考察。一顿饭我就发现你太能吃。 我能吃，我因为我能干了，对不对？你刚才多长又谈了好几年多事的呢？ 过去事咱不说了啊。 我也行。 你看你，一点不注意仪表，衣服裤子，尤其是这双鞋。你在我家干活穿的破点脏点没人笑话你，你穿这双鞋出门它影响我生意呀、啊、知道的是你自己不讲究，不知道还以为我手艺不行没给你蹭出来呢，是不是？ 我刚才给你擦油的时候也想打点油，没有油了。 你埋汰我呢？ 啊，不是， 在我家别的找不出来，我承认鞋油找个10%没问题，你信不？ 我怎么没找着？ 那你是没找着地方、啊、没找着。这啥玩意儿？这啥呀？这啥玩意儿？ 谁叫我呢？我说你顶的太讲究了，坏蛋、 啊、 公文包里面放这些东西啊？ 这就叫脚下无鞋穷半截，随时有灰随时 像你这双鞋再不擦就擦不出来了， 破皮鞋没事儿。 哎，这基础不错，下一功夫能整出来。我跟你说，一般像你这活吧，我都不愿意接。为什么呢？它吃油，另外你这号大是吧？它等于两双高跟鞋的面积。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你怕我擦不好是吧？ 不是怕你擦 不好，擦不好我不要钱。 我才不过气， 这白擦我这衣服。 你怎么能给我擦的？我讲哎呀， 你这可算逮着一双，不是差这点钱，关键阴天下雨还嫌你膀子难受。 哎呀，我说你这个业务挺熟练的， 再干不干五六年了。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擦皮鞋的。 不怕碰见熟人？ 我们只顾低头擦鞋，绝不抬头看脸。 擦皮鞋不掉价吗？ 掉价，你看这外面给别人服务，回家有人给我服务。我雇了个保姆，男的，那小子一米八多大个，让我熊的滴溜乱转。我跟他们我给你擦鞋， 不是我让你给我擦，你非擦不可，按道你就擦回去。 我是啥人物你知道不？ 你那什么人我很清楚，你自己糊涂了。 你糊涂， 我就 是擦皮鞋的。 我知道你是 从来都是擦一双，没有擦一只的道理。既然你把我的银给我勾上来，你就得扶额到位。 你这个事 你给我这个说，我这是不擦，我这是不擦，我这 是擦第一次。行了， 不行。 你这个擦法太费油， 我这个擦法太费油。 这种鞋油一双鞋顶多用0.03克，否则影响光泽度。 哎呀，大哥，内行啊你呀！ 这种鞋油就是我研制的。 你是科学家呀？ 要问我是干什么的？更衣。 更衣。 门外边呢？ 哎， 我也溜达溜达擦。 嗯，他们眼熟的 公文包。 你也是擦皮鞋的？ 咱俩是同行。 那咋到我家当保姆来了呢？ 没听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有雨吗？ 没想到你俩职业。 仨职业，专业擦皮鞋，业余当保姆，剪印鞋油厂的技术顾问。 没想到咱这行出现你这么个状元。 行行出状元，放开了干吧，伙计，咱们的前途不会越磨越黑， 只能越擦越亮。 没有错，伙计。 到点了， 我该下班了。 其实你早该下班了，刚才我往后播了半个小时。 哎呀，没有这半个钟头，大哥俩能唠这么痛快吗？ 我再给你加点钱。 哎，你还给我擦了一双皮鞋的。 两顶。 两顶啊。 天晴了，我也上班。 咱们一块走，回去。 走。 拜拜，先起来，回去。 来来来来来。走。 走。 吆喝吆喝。擦皮鞋。 听完了黄宏为吉安表演的小品片段《擦皮鞋》，我们接着来说黄宏三次转行的小故事。黄宏利用了一年的时间学评书讲故事。当他再一次找到导演要求上辽宁电视台的春晚时，导演又说了，哎呀，咱们这台春晚呀，说故事的能人太多，刘兰芳、单田芳，人家都是大家呀，你的这个节目不好安排，哪怕你说相声呢，我都能让你上。回到家，黄宏就给马季打了电话，说自己想学相声。马季呢非常痛苦地答应了，还跟黄宏开玩笑说，没问题，我收你，如果有人问你老师是谁，你就说马季，问你师爷是谁，你就说呀是马克思。哎呦，就这样，黄宏第二次改了行。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为您送上一段黄宏巩汉林表演的小品片段鞋钉。 老大爷， 回来了，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对不起，不卖啊。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了？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呀。 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不能了。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不能了。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不能了。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不能了。 就是嘛。 哇， 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 嗯， 不是跟你吹呀、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当。 哎呀，哎呦，我的老同志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嗨，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卖卖卖！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对 啊， 还是那把修脚刀 啊， 不挖鸡眼了，改拉双眼皮了。 好好想一想啦。 嗯， 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滴双眼皮500块呀、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那价是涨上去了、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不顶个的像鸡眼。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眼气呀、 眼气呀、我是担心他眼睛上面染上脚气。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啊？ 我是说他的钱挣得不规矩啊。 怎么就不规矩啊？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知道不得气死啊！你说， 喂喂喂喂，有点长期多理了吧？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是。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 CT 去。 我知道。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我知道。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我知道。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好了，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钉子到底多少钱一个？ 5块钱一斤。 给你50块买你3个钉子，你卖不卖？ 自己拿。 完了吗？他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钉子啊。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使磨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那你纯属放屁。 讲什么？ 我是说我的钉子。 我就跟你讲这个钉子嘛。哎呀，不卖不卖，你是不便宜了卖吗？啊，3个钉子100块。 你等会儿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 是。 这钱我不要。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 哇，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我强调地级照啊！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那我钉级照干嘛？白要你的钉级照？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仨钉子就算送你的贺礼。 我，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公司开业送贺礼有送钉级的吗？人家公司开业是抬头见喜，我公司开业抬头就碰钉级啊。碰了3个钉子啊！ 这钉子你要不要？ 我不要。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对， 我

别唱了。 这是不让唱了。 你们唱的咋是蛤蟆戏呀、啊？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段喊，喊的这心烦劲的，全给我下去， 全下去。 那把你们的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管事这边哪儿的事啊？ 赶紧过去了。为什么？老太太，您有什么事儿啊？ 就是啊，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通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谁欺负你了？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怎么着？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啊？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哎，你呀自己点吧。 点戏？ 嗯。 啊？ 嗯？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啊，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行哎。 嗯。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嗯、是啊，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替我让他扮罗成。 那么还扮谁呀、啊、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这哪来的小媳妇？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嗯， 扮谁呀、 啊、坏了， 怎么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替我扮一个貂蝉呗。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呀，这么两出啊？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 我点的是一出戏。 哪出戏？ 罗成戏貂蝉。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广师弟听听听听，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都没学过呀。 哼吗？ 怎么了？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谁点的也唱不了。 你们不是唱不了， 那是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我们倒气你了。 张宗昌也火了、 旁边是嚷嚷。 嚷嚷什么？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不唱。 不唱。 嗯， 不唱劝他们枪毙。 嚯，这不唱叫枪毙、啊、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这不行的，没这会的戏。 这 什么戏？罗成戏貂蝉。 不， 谁点的这戏？那什么，张宗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啊。 可真他妈的啊、 骂上了。 这么，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我都不像话。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一个也受不了啊。 是啊，这人命关天呐。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啊， 干脆罗成我来。 哦，你来罗成。 我演罗成。 那貂蝉呢？ 哎，有庄国林呢。 哦，他来貂蝉。 他来貂蝉。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庄郭呀。 对，是得装锅呀。 我们俩都化好了妆，当上上门等着上场、 嗯、 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看你们俩干嘛？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有词呢？ 有词一块演。 没词？ 没词 啊。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跑什么呀？ 他不跑的枪毙呀。 这个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怎么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上场 啊？ 他有词吗？ 没词。 没词怎么办呢？ 钻呢？ 没词愣钻。 愣钻 没词儿，他怎么钻的？ 那天他这么钻的， 你给大家学一学。 我给您学一学。 好，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 哦， 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斌。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有词儿了，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他是怎么念的？ 这么念的， 你学一学。 我给你学一学。 儿父死在不能 您看吧，他坐下了， 他一有错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乱什么呀？ 全化妆去了。 扮什么戏？ 唐将扮了16个、汉将扮了24个， 是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 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 嗯， 三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好，全豁出去了。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了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怎么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他是怎么念的？ 我给您学一学。 你学一学。 乳华眉毛似天仙。 这位是天仙呐。 长扇古老到今天。 哇，你可够岁数了。 不知因何会落成。 就是啊。 同心协力。 干嘛呀？ 大故作。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如寒食貂蝉。 行，这句倒甭钻。 自从儿父我们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哇，好大的流进啊。 想起往事，咱不叫人伤心。 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怎么了？ 啊，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丫鬟。 这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油葫芦干嘛呀？ 是啊，你听这声啊，呦呦呦呦呦呦，那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呦？ 对呀，他人多呀。 丫鬟带路。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叫起板来了。 叫起板就得唱啊。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他有词吗？ 没词啊。 没词怎么办呢？ 钻呢？ 对，还得钻呢。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他是怎么唱的？ 我给您学一学。 好。 丫鬟与我把路引， 里边啷当，里边啷当啷当， 一到花园去。 您看吧，他下去了。 他下去了 啊！ 看我的。 哎，对，看你的。 加快点一响，我也上了。 你也上了 啊？ 有词吗？ 没词。 没词怎么办？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呢。 出了大大大大大大， 这是出场亮相。 蹭蹭蹭蹭蹭蹭， 透秀，整官，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这不想词儿了吗？ 哎呦，对呀、他没词儿啊。 一岁当年战马钢。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战争不战八名扬， 名气是不小啊。 本当今日本相差， 那你就去吧。 不知因何心发慌。 哎呀，你呀、怕枪毙下的。 俺唐将罗成。 对， 本当今更奔调查操练人马。 是啊，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调军场。 怎么样啊？ 不去也罢。 不去你上哪儿啊？ 误会呀。 怎么了？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进得花园惊人的爽，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月到中秋分外光，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行，够难为你的。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林慧修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嚷嚷什么？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 哎！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了还就得唱，不唱嘛就枪毙了， 不像话！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这可不是。 我说慧修，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 丫鬟带路。 哇，他来的真快啊。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那怎么办呢？ 我要抄词唱吧。 抄词 啊？ 什么词啊？ 抄那大俗词呗。 俗词？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成喧。 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行，有道理。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坏了， 嗯，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忘词儿了 啊？ 那怎么办呢？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哦，丫鬟带路。 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着刚出来就带路？我这八成是忘词了吧？ 哎， 哎呦，你忘词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啊， 带吧， 带吧， 是，抬抬 抬。小丫鬟绕一圈， 想起来了？ 没想起来？ 还没想起 啊？ 那怎么办呢？ 丫鬟带路。 哦，他没词就哄丫鬟呢。 小丫鬟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带吧， 带吧。 抬小丫鬟又绕一圈， 想起来了？ 还没想起来， 还没想起来。 我扒台阶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了。这下麻烦了， 他一个人忘词不要紧， 嗯， 台上还有30多个小丫鬟呢。 就是啊， 救场如救火呀。 对， 我得赶紧上去。 你得上。 上了场，拦住丫鬟一亮相，放下菜菜菜菜。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是。 那你要再不来呀、啊 嗯， 我这鞋非开战不可呀、啊。 都快跑不动了。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来。 他是怎么唱的？ 眼前站定一少年。 行了，他把腿给缝上了。 什么人胆大闯入汉室花园？ 他那是问你呢。 问我、 啊、 告诉他， 告诉他 唐将罗成。 那么他说什么呀？ 啊，将军，历来唐朝名将，竟和闯入这汉室花园？ 如果 我看你说什么，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 啊、 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就是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 怎么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对，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哎， 错不就蒙老太太吧。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好， 大大的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一厅一叙喵，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拉到下去不就完了吗？ 是 啊，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儿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呦我的妈！哎，这戏可唱完了， 真不容易啊！ 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怎么？ 这戏台上有规矩。 什么规矩？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叫唱？ 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得！胡庆卿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龙的，你看 胡家响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胡家响了就得唱啊！ 他有词吗？ 没词啊！ 没词怎么办？ 当时现编了四句唱的， 现编 啊！ 这是怎么编的？ 我给您学一学， 你学学。 你在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里的一天得有那罗成洗貂蝉， 这哪有这事儿？ 我也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你怎么唱的？ 孙山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歌曲，咱们大家可都枪毙呀！ 我说实话了。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本来这段相声的背景是在混战时期，但是为了符合自己的年龄，王千祥将这段相声的年代往后拉了拉，就说是演堂会的时候，有个不懂戏的老太太乱点戏，愣把罗成和貂蝉鼓到一块儿去唱，哎呦，闹了不少的笑话。在这段相声当中呢，王千祥还充分发挥了自己精通京剧的优势。如今这段相声也成了王千祥、李增瑞的保留节目。到这儿呢，今天的百年笑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为您带来的是罗大佑的这一首《光阴的故事》。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吉他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等待的青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注视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在世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